新传媒数码电台 Capital 九五八陈思频道，引出由林锦龙报告新闻。美国、法国同英国的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病例再创新高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更多的证据显示，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比之前的变异突出强。然而，以色列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，接种 TCG 冠病疫苗一个星期后，体内的抗体可以提高5倍。以色列正在为60岁以上同免疫力低下的高风险群体以及医护人员接种 TCG 的疫苗。我国的冠病沙期病例每组感染症状率时隔近两个月回升到1以上。本地昨天新增842起病例，其中502起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又有3人死亡。根据卫生部名称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334起沙期病例，其余6起来刺激工作沙。卫生部昨天也确认有438人感染奥密克戎突株，创下新高。其中91起是本土病例，347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281596起，其中832人病逝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每降到43.8%。尽管奥密克戎突株的出现引起关注，我国制造业发通仍然连续18个月的扩张。新加坡采购与材料管理学院讲，上个月的采购经理指数在新订单、新出口订单、产出等快速增长的情况下，按月微升2.1点，报50.7点。天子两月也连续17个月扩张，同期的指数上升2.2点，报51点，处于50点以上的扩张期间。国会议长陈昌言讲，国会调查新冠涉嫌其前议员勒虐杀公家化的事件是重要的警示，提醒国会议员不得滥用职权。国会下个星期将召开今年的第一次会议。陈昌言重申，议员发言的时候应该确保所讲的话有事实根据。新人除 Q 阳性，本地慈善组织发现公众群体捐赠的物品增加，不过在防疫限制下义工减少，让一道组织面对人数不足的问题。另外不少接受白世界新闻网访问的公众表示，为了环保愿意改变习惯，在农历新年用一新的钞票包红包，有的也表示不介意用不太 Q 的 Q 钞票。韩国自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，已是朝鲜今年的首次发射行动。新闻报告完毕。